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48集，危机反转。惊人的推论令江瑶顿时浑身发冷，此时的他脑海中却不由自主地联想起了当初阿星曾经的话语，一条线索逐渐在他心中明晰了起来。 难怪当初王乐号称在山里看到了文杰的尸体，找他复仇，看来并非空穴来风。 江瑶自言自语道。 可是如果真的是文杰，他又为何会变成这种身手分离、不人不鬼的存在？ 这我就不清楚了。从理论上来说，人类应该不可能会变异成这样的怪物，不知道在他身上发生过什么。 老者低下头，脸上也是一副困惑的表情。 哎呀，有啥好纠结的？以现在这种情况来看，这件事的脉络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 圆圆叉着腰不耐烦地嚷嚷道。 一年多以前，那个叫文杰的女人被人设计谋害并抛入悬崖，却意外的没有死。在经历某些不为人知的变故后，她变异为了一种强大的活尸，并运用自己的巫术能力收集低级妖类炼制妖骨，目的就是为了复仇。听你们之前说，那个叫阿星的不就是被蛊惑用妖骨干掉了那些杀害文杰的坏人吗？那个蛊惑他的家伙就是活尸化的文杰，没错，一切都串联起来了。可是如果真的是文杰为了复仇做了这些事，为什么他要把阿星灭口？阿星可没有害过他，而且生前对文杰一往情深。 江瑶疑惑道。 而且从以往的风评来看，文杰似乎并不是那种会残害无辜的人，还有那道灭口诅咒也不像是他能埋下的，我总觉得事情有哪里不对劲儿，真相没那么简单。 哼，想要知道真相的话，逮到那具活尸研究清楚不就行了？ 饕餮摊摊手，似乎懒得再废话下去。与其在这纸上谈兵，不如去找找线索。 族长，不好了！ 一个守卫打扮的村民匆匆闯进了屋里，冲着老者焦急大喊。 活尸，那具活尸又出现了。 什么？ 一听到守卫口中的活尸二字，江瑶的心顿时再次悬起，而其他几人也是脸色一变，唯独饕餮依然淡定，没有丝毫惊慌的样子。 哼，说曹操曹操就到。 饕餮笑着站起身，顺手拍了拍手中的食物碎屑，只见先前那堆食物早已被他消灭一空。 正好那具活尸身上也有我想确认的东西，走吧，去会会他。 那个我…… 你给我待在这儿，你给我待在这儿。 没等江瑶把话说完，便被饕餮和圆圆同时不由分说地打断了。 连法力都没法使用的废柴还想逞强，你是打算给那活尸送人头吗？ 圆圆白了江瑶一眼，鄙夷道。 不，我只是…… 我知道你是想出点力，但现在这种情况，你过来只会添乱。 饕餮摇摇头，语气中没有丝毫商量余地。江瑶无语，感觉自己完全被对方当成了小孩。虽然以实际年龄来说，他在这群老妖怪们中间的确算得上是幼儿了。或许连幼儿都不如。 这次活尸出现的方位在哪儿？ 老者转头看向那名报信的守卫问道。 还是和之前一样，在村子以南6点钟方向，靠近我们的近…… 话说一半，守卫忽然像是意识到了什么，有些纠结地看了眼江瑶，没有说下去。 既然知道位置了，那就走吧。 饕餮没有理会守卫的欲言又止，风衣一甩便转身走出房门，而圆圆则与老者对了下眼神， 两人在有意无意地瞥了眼江瑶后，轻声和守卫交代了一句什么，随即一行人便径直离开了。房内于是就只剩下了坐在床上满脸郁闷的江瑶。 我其实并不是要去给你们添乱啊。 江瑶嘟囔着低下头，看着手中圆圆给的儿童饼干，轻轻叹了口气。说实话，江瑶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她也不是那种会罔顾同伴擅自逞强的人。虽然内心很想要帮上忙，但她也绝不想成为帮倒忙的累赘。她只是想告诉他们一件事，因为自从那晚遇到疑似文杰的活尸起，某个疑惑便一直缠绕心头挥之不去。 你身上的味道好熟悉啊。 当时那颗人头在耳边的呢喃仍旧记忆犹新，甚至在噩梦中仍然不断盘桓。虽然那天现场因为惊吓过度没有细想，但如今回想起来，那段话语的指向却相当耐人寻味。 我身上的熟悉味道，难不成是指我怀里的这颗古丹？ 江瑶再次掏出那枚深红色的椭圆石头，小心摩挲着。 如果那蜈蚣妖骨真是那活尸施法练就的，那么他对古丹的气息很在意倒也正常。从那晚活尸的反应来看，或许这古丹是个吸引他注意力的好东西，在战斗中说不定能帮上忙。 哎，江瑶再次叹了口气，他本想把自己的猜测告诉圆圆他们，怎奈对方听都不听，就直接把他的话堵了回去。事到如今，也只能留在村子里静观其变了。江瑶把古丹再次放回怀里，随即起身下了床，走到窗边向外望去。山边的夕阳在血色飞霞中缓缓下沉，显然江瑶已在梦魇中昏睡了一天一夜。而比起昨晚来说，此时的长佑村面对再次袭击倒是应对的有条不紊。除去部分卫队朝着某个方向匆匆而去之外，江瑶还发现村中留了不少头戴青铜面具的驻守卫兵，似乎是吸取了先前的教训，为了防止后方被偷袭特意安排的。 这次那活尸袭击的位置又是那所谓的禁地吗？ 江瑶看了眼卫队们聚集的方位，果然与昨晚如出一辙。再加上刚才那名报信的守卫无意中说漏嘴的消息，江瑶心中的猜测已八九不离十。至于那所谓禁地到底是什么地方，那活尸又为何对那里情有独钟，这点江瑶便不得而知了。 总而言之，先老老实实在这儿待机吧。 江瑶自言自语地嘀咕了一句，转身走进里屋边上的茶水间，准备倒杯水润润喉咙。但不知道是否是因为睡了太久浑身无力的缘故，才刚拿起木质茶杯，江瑶的手便忽然一滑，掉下的茶杯顿时咕隆隆滚了出去，像仓鼠一般滚入了边上的橱柜底下。 哼，连茶杯都捏不住，也难怪他们不让我跟去了。 江瑶自嘲地摇摇头，叹了口气后便趴下身，伸手在漆黑的橱柜下摸索着。然而摸着摸着，他的指尖却忽然碰触到了某件冰凉且坚硬的物体。 嗯，这是什么？ 江瑶捏了捏那件奇怪的物体，感觉造型似乎和杯子差得有点远，他没有多想，伸手把那东西夹出了柜底。而在这时，他才真正看清楚了自己夹出的这东西是个什么玩意儿。那是一只带着半排牙齿的人类下颚骨。 啊！ 意料之外的状况让江瑶吓了一跳，他下意识的就把手中的下颚骨甩了出去，心脏剧烈狂跳。 下颚骨？这里为什么会有人类的下颚骨？难道？ 惊魂未定的江瑶 突然想起了先前圆圆似笑非笑地称呼他为储备粮。本来以为只是开玩笑，但在见到了这只狰狞的下颚骨后，江瑶这下可真笑不出来了。 不会吧，该不会真被当成口粮了吧？饕餮刚才被引走，难道也是他们计划的一部分？ 江瑶回想着圆圆与老者离开前看着自己的眼神，越想心中越是发寒，气脉尽断的他在这群妖怪中间无异于待宰肥羊。他慌忙地从地上爬起，穿上外套打算离开这间屋子，然而才刚推开大门，他便被两名驻守在门外戴着青铜面具的守卫给拦下了。 族长有令，不允许你离开这间屋子半步。 一位守卫冷漠地说道。 我只是想在附近走走，透透气。 江瑶说着，试图推开守卫拦着的手臂，却发现对方竟然纹丝不动。 抱歉，现在村里正在戒严，闲杂人等禁止外出，还请见谅。 另一名守卫言辞听似礼貌，但话语中却完全没有让步的意思。而江瑶见自己的说辞无法奏效，硬闯也闯不过，无奈之下便只能暂时关门退回房中，耳朵贴在门边上听着外面的动静。 这小子真的想跑啊，看今天这可是很重要的猎物呢。 猎物？ 江瑶脸色铁青，如果说先前的那只下颚骨只是让他产生了一丝动摇，那么如今的这种现状倒是真的坐实了他的猜测，心中的危机感也越来越浓。 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走门不行的话，那窗户呢？ 江瑶直起身子，抬头环视着所处的这间房间。房间里屋和外屋各有一扇窗户，外屋的那扇窗户比邻大门，想要从那边出去就不用想了，必然会被逮到。这样一来，所剩的选项就只有一个。江瑶连忙钻进里屋，试着推了推窗门，令他欣喜的是窗门并没有锁，只是当他推开窗往下一望的时候，心里顿时凉了半截。只见里屋窗下是一个不高不低的山间悬崖，这一幢房子正是建在村内一处岩壁之上，再下面是一圈圈梯田，要是从这儿跳窗的话，不死也残。 还真是给我安排了个绝佳的牢笼啊。 江瑶心中叫苦不迭，不过比起如今自身的处境，他倒忽然担心起饕餮那边了。 如果说所谓的活尸来袭只是这些常有村民故意分开我和饕餮的借口的话，那么他们会不会在饕餮那边故意安置了某些陷阱等他跳呢？虽然那家伙的能力应该不至于那么容易中招才对，但怎么说他的妖力都是被封印着的，而且还面对着一整个村的妖。 想到这里，江瑶的脸色顿时又阴郁了下来，而正当他盘算着是否能用屋里的被单做一条逃生绳的时候，却忽然发现窗户底下的悬崖边上好像有些不对劲。只见一个人影忽然从下方梯田边缘探出脑袋，往江瑶所在的窗户方向鬼鬼祟祟地张望着。